撑起天空的双手，轻轻放下，于是天空就亲吻地面，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温暖的你，孤独的你，孤独的你又变成了温暖的你，天真的我，成熟的我，成熟的我又变成了 曼的野马的睫毛。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小诺呢，是擅长用现代的流行的方式来写歌，而在歌词上在怀念自己父亲的同时，也是用草原女儿的情感来创作。就像这句歌词，他轻柔地告别了我们，撑起天空的双手轻轻放下，于是天空就亲吻地面，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接下来这一位同样是来自内蒙古的歌手，叫斯琴格日乐。他在前两年发表的专辑《之遥》系列收录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民歌，并以原本的民族语言来演唱。大家还记得吗？在2007年度的中国榜的颁奖典礼上面，老狼和许茹芸合作了一首《燕子》，而在斯琴格日乐的《之遥》专辑里收录的是他用哈萨克语所演唱的版本。我们来听这首歌。 I'm not afraid to die. 哎呦，店铺，那三八八的店铺都，那么呆呆打打我描写，当时木里木炒面卡，那脑袋按时点呆的点就松，那我里的有半那只地，开天的六地先就茶，我地的小姐三年弄。面面的面口洗酒了老二的老女插盘木啊 出去的女啊，泼出去的水哟。 民族音乐的魅力藏在一首首的民歌当中，不经意之间就开阔了我们的耳际，打开了另一种听觉的空间。我们听到这是收录在这个月刚刚发表的未来民族 EP One 当中，苗族水腔传承人龙仙娥所演唱的《嫁女词》。当苗族女儿出嫁的时候，妈妈总会唱这首歌，相伴十八个四季的诗卷要交给另一个人去完成，就如同分出去的蜜糖是阳春二月的甜。这首《嫁女词》是民族元素和现代的电子音乐相结合的一首作品。那么现在我们榜上也有一首这样跨界混搭的作品出现，是韩红的《朝圣之心》。虽然是一首无词歌，韩红吟唱的部分都是根据音乐即兴的意语，但包容在这颗朝圣之心当中，其中的情感我们都会懂的。 暗自地来匆匆 情是有，俺这体谅深处，那情是有。 我们听完了朝圣之行来自韩红，那接下来同样有着民族风情的歌曲，也是目前榜上的唯一的一首藏语歌，是容中尔甲为他所主演的电影带来的同名主题曲，叫阿拉江色。 少年，这碗美酒就酝酿了多少年，酿出了故乡的河，故乡的河酿出了故乡的山，故乡的山。那首歌谣传唱了多少年，当天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唱湿了女人，女人的 听到这首歌是容中尔甲带来的阿拉江色，少数民族的音乐流淌在血液当中，听起来真的是非常过瘾。可是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来讲，似乎总觉得老祖宗的文化瑰宝当中只留下了诗，而歌却很少流传下来。弹剑儿歌丝竹合璧的景象是很难重现的，但传统的五声音阶流传至今，并融合流行音乐，留下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无论是中国风还是古风音乐，时刻都在推陈出新。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上榜八个星期，本周排在第十一名，冯丽君演唱的《烟暖雨熟》。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雨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熟，再与你素手成双。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索尼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中国内地定档12月21号。这是继绿毛怪格林奇12月14号之后又一部定档的好莱坞动画电影。12月的好莱坞大片呈现繁荣的状态。经典动画电影《乐高大电影2》今天爆了全新预告及海报，超多新镜头解锁乐高小人的太空大冒险。新曝光的一组角色海报上，配音原班人马悉数回归。影片将于2019年2月8号北美上映。再来看电视剧方面，由钟汉良、马天宇、孙怡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本周迎来收官大结局。剧集讲述梁生、江生和程天佑之间一场跨越20年百转千回的情感故事。这部剧聚焦都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生动展现出亲情、爱情、成长等主题，剧中传达出的细腻情感让年轻观众感同身受，而结局皆大欢喜圆满落幕，也为初冬带来阵阵暖意。最后再来看，近日唯美仙恋剧《三生三世枕上书》正式杀青，并在昨天发布落笔三生版杀青视频和一组主题幕后花絮照，特辑以云南外景取景地普者黑景区的人文山水开场。迪丽热巴饰演的青丘帝姬白凤九和高伟光饰演的东华帝君在纷纷飘落的佛林花瓣下惊艳出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继续来分享一些有着不同民族风情的歌曲。啊，我总觉得少数民族歌手那种得天独厚的嗓音特质，唱什么样的歌都会让人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啊，天生的优势真的是不服不行啊。下面我们来听今年的中国好声音的冠军丹增尼玛在比赛当中所翻唱田震的一首歌，叫做《月牙泉》。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困扰梦牵。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看那看那月牙泉，像那 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城。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 来自丹增尼玛的月牙泉，似乎这个坐落在敦煌谷地当中的沙漠第一泉飞上了青藏高原。丹增尼玛不仅有宽广嘹亮的高音，而且呢独特的藏腔更是比赛当中独一无二的杀手锏。藏族歌手有藏腔，那么蒙古族选手的独门秘籍当然就是呼麦了。我们来听同样在今年中国好声音当中来自道尔吉翻唱杭盖乐队的这首海然海然。 海然海然想当苏鲁地耶西提给的米 像小草哭着对我说，当未来不再有未来了，那些曾经美好的，曾经善良的，曾经淳朴的，那些曾经都属于我们的，那些已经慢慢的，已经静静的变成现在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So so it's so so 那是谭维维在前年所演唱的一首公益歌曲《万物有灵》，有着它具有的民族风味的高音吟唱，在和声部分也能够听到飘渺辽阔的呼麦，而这和之前的段耳机所有所不同，一个是萧性呼麦，一个是唱性呼麦。哇，我要去研究一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西藏的门巴族歌手央吉玛的《莲花开》，唯美的旋律，感受青藏高原的空灵纯美的感受。 在吉克隽逸的歌曲当中呢，总会听到非常国际化和很民族化的元素混搭在一起，比如说目前在榜上的 Space Oddity， 在他的新的专辑《世界公民》当中收录了全新彝语演唱的《木棉》。那么这首《由爱民族》又是两种元素的结合，具有很现代的律动结构，也融合了彝族的民歌《多洛河》。最后要安排的是2009年莫文蔚的《青山》，在那张回味专辑里，对他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含义在里面。脱离了唱片公司，自己亲力亲为，让民族与时尚有了一次跨界融合的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民族性，也让回味这张专辑获得2009年中歌榜的年度最佳专辑大奖。Karen 莫文蔚，《青山》在。 山的姑娘美如水，

不然太舒服，还为眼前弄脑筋住，情是在上路，好在太孤独，才了解要什么填补。爱和有些泪是留不住，疯子以为冒险已结束，岁月把过期的轻浮交换成觉悟，改变了归途。旅途只好是旅途，一生只是一万步，活着就是要不断脱胎换骨，陌路一样是出路，不把客栈当归宿，脚印全都是身外物。这关都停不住，重新看清楚，谁会陪我回到最初，像无名小卒，是久违的苦，何不如意和平相处，还好有些命运拦不住，否则何来光荣的顽固，不在乎赢输的赌徒，失去了脸皮没错掉傲骨。旅途只好是旅途，一生只是一万步，或者就是要不断做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慷慨。 第九位许巍《我的爱》。 我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第八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第七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冲出秀人群。 第六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第五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命不难逃。 第四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次 存心。 第三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二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本周冠军曲，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本人呢就是不老男孩，现在如果让他再去演何书桓或者是五阿哥，应该没问题， 你会有意见吗？我记得有媒体问过古巨基怎么会看上去那么年轻呢，他说其实自己比较少保养，就喜欢喝水而已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今天我们来听听不老的大众偶像的歌曲啊。下面这位哇，这个叫他小蛙依然是成立的哈，当年的小太阳这么多年过去了却拥有不老的童颜啊。我记得他当时来参加中歌榜的颁奖典礼应该是2010年啊，开场舞是他，又唱又跳，活力四射，他就是钟汉良。我们来听他特别送给粉丝的这首歌曲，叫做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凌晨想哭，夜色陨落，我们静静走过，记住这一天这一夜，谈昨天谈明天，喝那杯暖手的咖啡，你用眼睛说了什么，迷惑决定我懂，相爱又心安不安，还好你一直在陪着我整未来。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含着回忆痛哭哄笑， 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只剩下彼此能依靠，就算是天拉开你我的那一秒，心的位置爱的坚持不变。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最低气温-3°C，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女画家协会、中共房山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时代华彩”首届中国女美术家作品展在北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开幕。展出作品有王一帆的国画《千家诗万献》，魏运秀的国画《万事如意》，孙娟娟的国画《无悔青春》《红》等等。徜徉在这些作品的温煦气息中，可以品读出女画家对人生、对社会、对事业、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感悟。展览将免费开放到12月中旬。经过3年的修缮改造，北京东四胡同博物馆日前建成并开馆迎客。居民们听说博物馆征集展品的消息后，纷纷捐出了自家的珍藏，有民国时期的鱼缸、鲁班凳等等。博物馆是典型的三进四合院，整体建筑为砖木结构，共分为东四印象展区、印象瓦舍展区、文化探访展区、文化交流客厅、历史文化实物展区5个展区，以文化会客厅的形式呈现给社会大众。在历史文化展区，几十幅东四老照片吸引了观众的目光。东四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志勇介绍，这个馆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老北京胡同深厚的历史底蕴，不仅是传承文化的窗口，还可以找到老北京胡同的记忆与乡愁。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这里是中歌榜正在直播，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今天我们来看看歌手，这些逆生长们的歌手哈。出道已经30多年的林忆莲登上歌手啊，你会觉得她的嗓音依然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好的歌手的确有一种化腐朽为传奇的能力啊。下面这首歌，她以一种喃喃自语的方式，让人忘掉了原曲自带的时代感，晶莹的唱腔让这些男歌手们的作品披上一件清丽的外衣。爱的根源翻唱谭咏麟。 顽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自因何为你生。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听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陨石旁的天际为你生，

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面，不想理世界怎么变迁，成熟了面孔，游行更健康，轮住弹下娃娃，松不了绑，还是爱幻想的提步往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仪器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面，只关注你我怎么蜕变，爱是这样，你认识我，只盼望每个都发亮，爱是这样， 陈奕迅和今天提到的林志颖、钟汉良是一般大的哈。舞台上唱情歌的陈奕迅，私底下呢就像个顽童啊。唱片公司呢曾经试图把他打造成英伦绅士，但是最后是失败了。陈奕迅朋友呢最怕他什么？就接他电话啊，他话真的是非常的多，一时半会儿是根本挂不掉。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陈奕迅的《可一可再》，吼呀吼早呀。好，最后说到这一位呢，跟陈奕迅合作是奇妙的过程，录唱很快搞定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聊天，因为他有一张娃娃脸，所以呢，歌迷口中的老林一点都不老，喜欢搞怪。啊，常常被其他人称为林三岁。好，我们来听一下九年前的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叫做《不潮不用花钱》，JJ 林俊杰。对了，谢谢收听，我是麒麟，这里是中歌榜。 左左左左，边左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吃苹果，我的念头不再啰嗦。